同仁堂牌加味逍遥丸。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收藏古董啊，是清静当中之享受，闲暇当中之纳福，它开启人的心智，增长人的学识，并且收藏活动注定了收藏者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长期结合的双赢受益。淘宝收集的踏破铁鞋无觅处，珍藏研究的得来全不费功夫，既活动了筋骨，又活跃了思维，既增长了知识，又增强了体质，既增长了智慧，又增值了藏品，如此收藏滋味能够强身健体，就自在情理之中了。那么您对收藏有什么心得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天津藏家张用秀先生就曾经将很多自己收藏的经历记录下来，并著有《收藏家藏玩手记》一书，里边的很多故事值得大家借鉴。下面呢，咱们就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 以印章盖成印文，称为印拓，也称印退。印章原物不易得，前盖一些印拓收存起来，或作为制印参考，也是别有一番情趣。张用秀因为自幼笃好金石篆刻，早与印拓结缘。记得他13岁那年，天祥商场四楼有个专门出售古代铜玉印的专柜，张用秀无钱购买，便常到那里欣赏。一次他带着印泥，干脆将那些印章全部盖下，那位老售货员一个劲儿地冲他笑，见他有些心急，竟然帮着他盖印。张用秀因此得出土古印拓30多枚。他有3本印拓小集，取名印集，专收名家印拓。耳闻谁有哪家篆刻大家的作品，征得主家同意，将其拓下，贴在印集之中。在天津有位鉴藏家，藏有一对齐白石所刻印章，一方为白文印李宗弼印，一方为朱文印右臣，颇为难得。张用秀登门造访，亲自签下这两方印。先伯父邦宪先生是位学者，其数十方自用印和闲章多为民国印人王长印所刻，且有原押两方。张用秀将其拓印下来，也收入集印。张用秀收集最多的是天津印家作品的印拓，这些印拓是他们刻就一方印后立即拓下而特意为其留存的。80年代初，张牧石先生每刻一印寄给张用秀，前一印退，并为其粘在一空白印谱上，在印谱封面亲题“诗卷印草”四字，内有张先生为俞平伯、程十发、吴泽瑜、吴玉如、黄君潭等人刻印数十方。除此以外， 张用秀还留有冯兴伯、蓝云、华妃等人的印拓。制印名家齐志元先生不仅自己刻印，还遍寻南北百余位篆刻家为其制名号印。遗憾的是，其藏印只有残存的几十方存世。张用秀便将齐先生残存的几十方印精心拓印下来，其中仅寿时宫作品就有41方，还有王府场、佟大年、朱祁石、叶路元、齐白石、荣庚、金于民、宁府成等十余位名家刻印，齐先生亲自为印谱提签。另外，张用秀还藏有残泥砚斋刻印、净炉刻印等五套原拓印谱，有一本白石印影乃书法家张骞先生遗物，其后跋曰杨古斋书寺主人段君得白石先生印痕初拓小册示余，展读一过，爱不释手，双钩顾忌，拿出一试，遂成此册，一聊供私人把玩耳。庚辰夏日，张骞。天津古籍书店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度搬入东门里文庙内经营，因物美价廉，一时间成为收藏爱好者，特别是古籍版本收藏者的天堂。文庙外院东侧有一间大屋，专营碑帖画册。张用秀当时正迷恋于山水画，那一摞摞民国科罗版图册让他大开眼界。从1975年起，他便从极其微薄的工资收入中挤出钱来购藏民国图册，每隔一段时间他便置身于此，从中选购一两册，每册售价一般在1元上下。珠玑寸累，积少成多，3年的时间，张用秀的藏品竟达100余册。科罗版是印刷上用的照相版之一种，科罗版图册是要把复制的字画古玩器物的底片晒制在涂过感光胶层的玻璃片上印刷而成，用这种方法印出的图册虽不能达到彩色印刷品的效果，但绝对清晰而不失真。民国年间，这是我国最为先进的印刷手段。张用秀购得的科罗版图册最早的是民国12年上海惠文堂书局发行的任立凡真迹人物山水册，为秦石山房藏版，宣纸精印，看起来就像是水墨画真迹一般，当时定价每册大洋1元6角。印刷最为考究的是上海邮政书局民国14年发行的五彩欧香馆写生册，收入运南田花卉山水精品石针，清幽绝俗，意态如生，代表了民国时期最高印刷水平。作品由庞氏虚斋提供，当时定价每册大洋3元4角。张用秀在1976年以1元钱买下。他购藏的《庚烟散人》卷本着色山水册也是难得一见的科罗版精品，所收入作品为清代吴青青所藏，当时定价每册大洋3元2角，张用秀是用1元8角买到的。他购得的民国科罗版图册除具有印刷上的宝贵价值，还能使人从中窥见到许多罕见的书画文物珍品。因那时出版图册，其所刊作品多从私人手中征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有些已不复存在，故对现今书画古玩鉴赏颇具参考意义。张用秀藏有12集神州国光社刊行的《神州国光集》，每集分书画、金石2部分， 看出书画作品器物皆以原本真迹和原物摄影，金石拓片均有名人提拔考据及收藏家鉴赏印，一些金铜造像、古砖、古瓷、钱范等拓本和图片在现今出版的图录中也是绝对找不到的。由秦炯孙主持的艺苑珍赏社刊行的《艺苑珍赏集》及《中国名画集》等收入的书画和器物亦多为当时民间藏家提供，今也无法得见。张永秀在20年前购得的那些科罗版图册如今愈加显现出它的收藏价值。1999年10月，他在嘉德公司举办的拍卖会上，见民国时期的科罗版图册拍得越来越火，有证书局印行的中国名画35册，底价7000元至8000元。民国22年，西泠印社科罗版影印赵之谦《悲安圣墨》10册，底价1.5万至2万元。曾有人欲以每册100元价格收购他的那些图册，均被他婉言谢绝，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一旦出手，可就再也回不来了。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现如今喜欢收藏的人很多，人们到古玩市场买藏品不叫买，叫什么呢？叫淘。一个淘字把收藏的执着、艰辛和乐趣都囊括其中了。淘的过程就是在希望之路上奔波的过程，就是享乐的过程。淘尽黄沙始见金嘛。那么天津藏家张永秀也有淘宝的经历，下面咱们继续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有关张永秀收藏的故事。 文庙的那间东房本来是古籍书店销售碑帖画册的，1976年的一天，张永秀竟在那里觅得一本山水册页，作者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张希德。册页为卷本，共计8页，每页各有一山水画和画家本人的题诗，最后是何宾生做的跋，标价4元。张永秀极为喜爱，紧紧手凑足了钱将其买下。没过多久，又在这里发现了一本公办签的山水册页，那册页为纸本，也有8页，最后是公办签本人的跋，标价12元。虽然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可他还是咬咬牙将这本册页也买了回来。公办签是清初的大画家，金陵八家的代表，其山水画以用墨著称，他的大名张永秀早有所闻。可张希德是何许人也，当时尚不得而知。后查《中国画家大辞典》，知道张希德也是清代的一位工诗文、洗山水的知名人物。作者的身份搞清了，只是一直未能确定作品的真伪。1993年，得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书画鉴定家刘光启先生，张永秀先是将张希德册页拿给他看，册页刚一打开，他就说这东西不错，可以收藏。他讲明不错的依据，其一，册页里的山水画受明代董其昌的影响，讲究笔法，这是乾隆年间的时代风尚。其二，册页里的题诗有米芾字体的特征，同时又有馆阁体的味道，较为拘谨，这也是受当时社会的影响，颇具乾隆年间的时代风格。 所以略加观察便会发现这是乾隆年代的作品，而张希德正是乾隆时代的画家。张永秀又拿出公办签的册页给他看，他说这册页乍看起来画面墨色浓重，好像有公办签的味道，其实公办签的骨子里的东西并不存在，这是民国时的伪造。他告诉张永秀，册页仅仅一味模仿公办签的黑，不过白纸黑道而已，无论画还是字都呆板无神。至于公办签作品中那种特有的禅境，公办签的自家本色根本看不出来。张永秀细细观察品味，果然如此。两年后，张永秀受拍卖字画的诱惑，将张希德的册页送去拍卖，得款9000元。那本假公办签册页因为贩子们正在庙卖假大名，硬是被他们以3000元买走。常言说河里总会有鱼，如果张永秀在20年前不敢贸然撒网买回那两本册页，就不会有今天这真假册页的小插曲了。 收藏可以使人眼界大开，即便是像张永秀这样的藏家也是如此。那还有什么藏品让张永秀是眼界大开呢？还有什么藏品是他捡漏而得呢？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小说系列之《旷古之乡二》。汾阳杏花的历史可追溯至1000年前的仰韶时代，用专业一点的话说，如今的他们不是以植物的形式站立，而是以河滩淤积的姿态隐身在望不到尽头的史前烟火里，深藏在深不见底的王臣厚土下。记得去时已是日影西斜的晌午，来看杏花的却不止我一个，所有的车和人都静静地伫立在那条繁忙的国道边上，目光迷离地向那片洼地张望。以前皆为沃土良田，如今已大多弃耕，只见大片的荒草野蒿丛中浮出一块醒目的石碑，想走到近前看个清楚，却被路边维护的铁网拦住了，而且被告知附近一带没有缺口。我便问碑上写的什么，答曰杏花村文化遗址，却原来遗址所在之处属于今天的汾阳杏花村镇东铺村，故以杏花村名之。一下子我也有了好多人都在说的穿越感。我相信在1000年前这里一定有杏花盛开，不止如此，这里还闪射出一道文明曙光，而且这里不只有杏花，还有粟麦蔬粮。细心的考古专家在太多的陶碗泥盆里捡出了一只小口尖底瓮，据此断言在1000年前的汾水岸边，先民们就已经把蒸熟的谷物放入瓮中，酿出了华夏谷物酒的一缕清香。几千年前的故事虽然无法触摸得到，站在路边的我却觉得隐隐地闻出了洒落在泥土里的米香，嗅到了窖藏在岁月里的酒温。随后的唐代，它没有杏花村文化遗址那么古老，而且是以分行文字的形式与一个诗人的名字一起

嘉义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 《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根据天津藏家张用秀先生所著的《收藏家藏玩手记》一书，给您说一说他的收藏故事。这事儿发生在近40年前，下边就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演员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 张用秀在古籍书店买画册，无意中觅得一部民国时期二我轩相馆所设西湖风景影集，影集内有展示西湖名胜的照片20张，其中雷锋夕照、三潭映月、花港观鱼、苏堤春晓等都是杭州西湖20-30年代的景象。沧海桑田历经数十年风霜雨雪，许多地方已成为今人追忆往昔的历史痕迹。面对这部影集，张永秀当时只是出于喜欢，便以5元钱将影集连同几本民国年间的科罗版画册一并买下。不曾想20年后，一位酷爱收藏的北京朋友对这部影集爱不释手，好说歹说的硬是要以1000元将影集买走，被张永秀婉言谢绝。老照片留给人们的自然是旧时代的实景实物实人实事，彼时他们或许并不那么宝贵，放在家中常常不为人所留意，但随着历史的变迁，老照片作为那个时代某事件某人物某风物某时尚的真实记录，人们越来越对它产生了兴趣。尤其是最近几年，伴随着收藏热的迅速升温，老照片所特有的史料价值和观赏价值更为收藏界所公认，并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于投资收藏领域。据张用秀观察，1995年以前，老照片在藏品交易市场极少露头。6年前，他曾亲见一居民将一册设有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的照片送到一家拍卖公司，竟被这家拍卖公司所拒收。而1995年至1999年之间，老照片在嘉德、 中国书店等举行的大小拍卖会上屡屡出现，各种内容的老照片以非常直观的效果展现了不同年代的历史真实，更加唤起了世人对这种收藏品的钟爱之情。然而，当初张用秀买的那部影集，并没想到今天被人重看，更没有想到它会升值。张用秀只是凭着自己的一种感觉，一种冲动，认为收藏它有点意思。收藏这种活动，本就是一种精神愉悦，感觉是个人对藏品的认知和感受。有些东西你感到喜欢，感觉它好，尽管花钱去买，不一定有什么功利性的考虑，光算计利益得失，还有什么愉悦可言呢？张用秀有两本规格大小一样的册页，共收入50件书法作品，一本是外地名家的书法真迹，另一本是本市名家的书法真迹，这些作品全都是写给张用秀本人的。外地书法名家真迹的作者计25位，有著名学者钱钟书、周汝昌的诗作，也有著名词人夏承焘、陈坚宇、黄君坦、周采泉的词作，有大收藏家、鉴赏家张伯驹、徐邦达、史树清的题词，也有书法家、篆刻家金玉民、黄琦、高士雄、萧劳的墨宝，他们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杭州、河北等地。钱钟书先生的作品乃录其七律旧作，并榻文鸠。诗中说：“抱琴行华一鸠呼，卧榻昏腾醒病夫。绿润一根生草木，清灵古径踏江湖。西凉九绝呢喃咽，卓无硬两隔薄屋。脑煞一场气十里，可容长住以生无。”落款：并榻文鸠，旧作写凤，用秀先生雅教，前印两方，一为钱钟书朱文印，一为怀具白文印。徐邦达先生作品录旧作《浣溪沙词》：“梅影东湖见雪时，飞飞斗雁映横枝，风情比得杜秋诗。一别难教思翠羽，重来犹自惜琼枝，已留青子压眉低。”落款儿：调《浣溪沙》，已为初夏重游武昌东湖作。定轩先生两证，徐邦达并记前印两方，一方为朱文府印，一方为白文徐邦达印。黄琦先生乃书其七绝侠中行，眼随绝顶玉摩天，云髻高吟李杜篇，时出江心拦路过，请君满载一船山。题款：侠中行七绝，用秀同志两证，1979年冬，黄琦供稿，前黄氏、墨海等印。行笔古拙洒脱，行楷隶篆融为一炉，堪称黄氏书法之代表。天津名家书法真迹的作者也有25位，包括王学仲、于明善、龚望、孙奇峰、王颂瑜、齐志元、单体前、赵半之、冯兴伯、王坚白、黄寿昌、张牧石等。有些先生今已作古，已故美术史论家严立川先生所书为《长行杂咏》：“欲上山城世宿流，长江万里等闲游。白帝江陵何足数，峰回梦转过八州。”龚望先生用带有石门宋笔意的隶书题“自强不息”四字，落款曰：“ 以为初冬书义大象辞，以与定宣世兄共勉之。大愚。前朱文印愚公。梁琦先生的书法飘然飞动，且在其作品后题曰：用秀同志博雅遂于国学，文笔雄似，为近代金门卷才，幸得时经，快慰平生，书奉方家校正，古宴梁琦拜书，前梁琦之喜。白文印。五十件书法真迹均得知于70年代末，其作者有的与本人素有往还，乃张用秀亲自求得，有的则通过孙正刚、张牧石诸先生代证，睹物怀故，弥觉珍贵。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 哎， 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每当得到心仪已久的藏品，那种喜悦的心情对于收藏者来说，远远超过垂钓者忽见鱼儿跃起水面时的甜美心境，真是如坐春风，如醉如痴，喜气洋洋，兴致勃勃。对绝大多数收藏爱好者来说，自己喜爱的就是宝。那下面呢，咱们就继续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松亮为您讲述张用秀的收藏地图的故事。 从少年时代，张用秀就酷爱地理，课余时间常跑到市区各处及郊区的一些农村查看，有的还画了方位图，并在一个小笔记本上写下考察记录。京城四面八方几乎没有不留下他的足迹。年龄稍大一些，他开始用零花钱购得正式出版的地图。40多年的积攒，他已经收存各类地图350余幅。他有中国地图，也有世界地图，其中以中国地图居多。中国地图包括气候、土壤、植被等方面的综合地图集，也有分省地图集，有整张的中国大地图，也有各省分县地图册，有当代地图集，也有历史地图集。张用秀还特别注重购买不同时期出版的地图，自50年代至90年代，他仅收藏不同版别的中国地图就达20多种。2年前，张用秀在马路边见一专门卖地图的小贩，此人有80年代出版的青海、海南、甘肃、贵州、湖南、浙江、内蒙古、广西等省自治区的单张地图若干份，张用秀一次全部买下。这些地图早已过时，但留作资料仍有其作用和意义。在张用秀收存的地图中，最有价值的是民国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中国新舆图》，这是一本由25幅地图合为一册的大型地图集，首列中华民国全图一幅，按当时的行政区划，有分省图22幅，内外蒙古图一幅，青海西藏图一幅。各省图标出若干道，并附省内主要城市街道图，图上详细标明山脉、河流、铁路、公路、县城、乡镇，全面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各地的地域面貌，经过90年的风雨变迁，愈显其珍贵难得。尤其是当翻到直隶省全国及天津街道图时，目睹当时天津市区的窄小范围，沧海桑田、山河巨变的感慨油然而生。这本地图集是70年代张用秀在古籍书店用3元钱买到的。 他还有一册民国六年印行的直隶五大干和汇金打海图，购之于文林阁旧书店。制图者按40万2200分之1的比例，详细绘出民国初年直隶省境内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及箭杆河上游青龙湾河的流向，一一标出流域内县市、村落、洼甸及河道变迁。尤其吸引张用秀注意的是，该图还在海河的河道上用曲线标明旧河道的准确位置，使张用秀得以目睹海河才湾曲直之前的弯曲状况。据《直隶五干河图说序》中称，此图的绘制原起于民国二年冯国璋督直时，那年冯国璋命黄国俊勘测本省河流，转年冯国璋去职，后于民国四年，黄国俊带领直隶河道测勘处继续完成此举，遂于当年秋天完成此图。民国六年夏，京畿各河同时暴涨，天津通商巨富且遭波及，故印行此图以为研求水利之资。 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寒窗苦读收了谁的脸，兰亭又在落在你案前，你全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二十四桥中别明月间，那藏头的是不然独自见，留下枕边回忆，回忆满流回荡耳边，朦胧的烟与你泛起，唐宋元明清的夜，瞒着谁你的记子上，我们轻轻唱，戒指需转变，那残梦中问他不会重现，一句告别似足飞很多年，灰尘似无间，风卷帘过天西间月，我。